同时，市文物局配合各类大型工程建设和各类基本建设工程的考古勘探项目183项，勘探总面积2206万平方米，考古发掘项目67项，发掘和保护古墓葬、窑址等遗址3800多座，出土文物共计5857件套。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在公安部指挥部属下，贵州遵义公安机关最近破获了一起特大范志假冒齐白石、范增、启功等著名书画家作品案，共摧毁3个犯罪网络，抓获嫌疑人24名，扣押字画1165幅，查扣涉案金额多达2600多万元。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相信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停车经历，把写有电话号码的卡片夹在挡风玻璃上，方便他人联系挪车。但这样做不仅不美观，还有泄露隐私的风险。最近一款叫马上挪车的小程序在支付宝上线了，车主可以申请或生成挪车码放在车窗，别人用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通过匿名短信或者电话联系到车主。目前在支付宝应用当中进入小程序就可以获取自己的专属挪车码，看来以后不光是付款的时候需要扫一扫了，挪车办业务等等都已经离不开扫描二维码了。最近，中国和阿联酋正式成为了互相免签证的国家。中国公民持有效的中国护照就可以在阿联酋停留不超过30天。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同11个国家实现全面互免签证，40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给予了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落地签待遇，16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允许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依然是热门的出游目的地，所以签证办理都需要20到40天的时间。没有提前递交签证的朋友，其实在互免签证或者可以落地签的国家里选择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河豚的肉虽然美味，但处理不当是有可能中毒的。日本爱知县一家超市日前被查出违规销售含有肝脏的河豚产品，当地启动了地震时才会使用的扩音喇叭，全程警告市民不要食用这家超市购买的河豚。据报道，一名顾客在这家超市购买了一袋包装好的河豚后，想想不太放心，于是带到一处卫生中心鉴定，检查发现这包河豚里面混入了含有致命毒素的肝脏。河豚是日本冬季常见的美食，价格不菲，味道鲜美，但其血液、内脏等含有剧毒，而且不同种类的河豚的有毒部位也不一样，处理不当极易造成中毒事件。每年日本都有因食用河豚而入院的病例。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今年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本市五环路内16类禁放区和各区划定的禁止燃放区域及周边的30米范围，坚决不予许可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今年本市烟花爆竹配送开始时间是农历腊月15，销售时间是农历腊月25到次年的正月初五。市安监局表示，今年在本市五环路以内不设置烟花爆竹零售点，五环路以外地区已设置长期零售点的区域要通过压减数量实现一区一点，在各区划定的禁止燃放区域内不设置烟花爆竹零售点。2月1号到3月12号，为期40天的春运将如约而至。北京市地铁公司所辖16条线路预计将会运输乘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约3%。和往年相比，今年春节较晚，客流将呈现出离京客流分散、返京客流集中的特点。北京地铁将启动新的运行图，应对大客流。民航方面，在春运期间，北上广三地和南北两头的旅游目的地最为热门。虽然前不久民航局又开放了306条国内航线，实行自主定价，但民航局表示，旅客不必担心春运机票价格上涨。 今天啊，爸爸在家自己染头发，人到中年嘛，有白头发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我就问他，爸呀，你这都快50了，还染头发干嘛呢？不会有想法吧？我爸就说啊，马上过年了，每次回老家之前，我都要把头发染黑，这样呢，你奶奶看见了，就会以为啊，我还年轻，她也不老了。 细细想来，今天的父母不就是若干年后的我们吗？到时候啊，我们也不再年轻了，不再精力旺盛了，也不再攀比权力、地